关云长深入智慧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，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。 开始了。 一曲石灰吟，他托物研制，留下清白品格。一场北京保卫战，他力挽狂澜，却酿成千古奇冤。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第一季《黑虎奇案》，演播赵亮。 书接前文，咱们接着来说王振的发家史。王振呢、啊、进宫几年，多年的媳妇儿熬成婆了，他终于接近了权力的中心。作为皇太子朱祁镇的侍读官，王振呢、啊、和这小太子朱祁镇结下了深厚的感情。您别忘了啊，王振做过教员，当过学官呢、啊，哎，他知道怎么哄孩子。对于朱祁镇来说，王振在他心里啊，比内阁三杨啊，比什么太傅郑桓呢、啊，甚至比皇太后都要亲近得多。上文书咱说了，在王振的连哄带骗之下，朱祁镇呢算是好好听了一堂课。这个太傅郑桓和杨荣，那得向张太后汇报工作呀。哎，他们就眉飞色舞的，还当个笑话，嘿嘿，半真半假的就跟这个老太后说了这个情况了。本以为着呀，哎，太后能满心高兴，王振呢、哎、也能获赏。没想到张太后是勃然大怒，她命令把王振给我叫来。两位大臣都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心说我们哪句话说错了，没给王振穿小鞋儿啊。我说太后这是更年期综合症是怎么着，怎么这么大火气。两旁准备，一声令下，就在太后的寿康宫啊升了堂。 太后在上，奴才王振参见太后。 王振啊，怎么看你神色慌张，脸都变色了，哎呦，腿还直哆嗦，哈哈，你怕什么呀？ 奴才刚才听说太后怒发天威，老奴正在反省自己哪里做错了，惹您老人家生气。 啊，还没来就知道我生气了，看来你在这宫中耳目不少啊。 不，太后您多心了，因老奴进宫之时就曾担任女官的教员，所以认识些个宫女，可是老奴谨守本分，不敢妄自揣度圣意，何谈什么耳目啊。您想，如果我连个朋友都没有，那也说明我性情古怪，太后您也不会让我陪伴太子了。 哎，这王振真是能言善辩呢、啊， 我看呐，太后正是为这个生气呢。 牙尖嘴利，你倒教训起我来了。 奴才不敢。 谅你也不敢，人皆称王公公本分老实，伺候太子尽心竭力，今天 在学堂上，太子顽劣乖张，连二位重臣都教训不得呀。 臣无能，请太后降罪。 禀太后，太子天性聪颖，时有明主风范，未来可期呀。只是年幼顽皮乃人之共性，太后如果强求，也未免对太子过于严苛了。 是啊，教授太子不比寻常百姓，需要循循善诱，徐徐图之啊。 好啊，都有理啊。所以你们两位老臣今天训不得太子，那未来太子登基治理天下之时，你们也要仰仗这个能让皇帝听话的太监吗？ 臣不敢，臣知罪。 太后息怒，老奴深知太祖遗训，绝不敢染指政务，若有越雷池半步，请太后处死老奴。 王振，你且平身吧。 太后不宽免奴才，奴才就不起来。 起来吧，今日你本没什么过错，伴太子读书是你的本职工作嘛。太子能够重归学堂，你实有功也。可是当年洪五爷苦心孤诣立下铁牌，就是怕太监误国。哀家历经大明四朝至今，不敢有半点闪失差错，遗训在此。可是几年来太监的数量不减反增，如果不防微杜渐，日后如有太监祸乱朝纲，我将如何向列祖列宗交代？所以为了避免你口不应心，等我老了死了，你就操控皇帝对付大臣。今天只能委屈你了。王振，我不是与你过不去，实在是为大明江山着想啊。来啊，动手。 是。 啊，太后，太后，老奴绝不敢僭越啊。看在老奴糊口不易，家里还有年迈双亲，求太后宽恕老奴了吧。 太后，王振罪不至此啊，太后息怒。 太后，今天王振本没什么过错，您敲打敲打他也就是了，要他的命这就不合适了吧。 太后饶命，太后饶命啊。 你们说的有理，可是哀家不放心呐。 太后刀下留人，不能杀，不能杀。 殿下，殿下， 殿下。 太后容禀，殿下知王公公在此，定要前来，奴婢不敢阻拦，请太后恕罪。 殿下来了，老臣见过殿下。 太后娘娘，您千万不要杀了王振，我给您磕头了。 殿下快起来，老身也是犹豫不决，我怕这阉人口不对心，以后你拿不住他。 太后，都怪孙儿今日不乖，惹太后生气，以后我再也不淘气了，我好好读书。您放心，这个王振呀，不是我听他的，而是他听我的。王振，你说对不对？ 太子说的是，太子说的是啊。 你别看殿下人小，净说大人话呢。 可不是吗？太后，看在太子的份上，您就饶了王振吧。 两旁退下。 是。 谢太后，谢太后不斩之恩。 先生，先生，你没事吧？吓死我了。 郑桓， 以后都好好读书。 杨荣， 害你了。 你们要多多亲近太子，你看看，你们这二位饱学之士还不如一个太监先生。 臣知罪。 王振，日后你若生僭越非分之想，你就回想回想今天啊。下去吧。 谢太后，老奴告退。 家伙，王振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出的寿昌宫啊，心里说话，好险呐，好险，差点把脑袋混丢了。哎呀，看来这个女人不简单呐，这太后怎么这么厉害，我可一定不能掉以轻心，得处处谨小慎微，多加提防。以后的事实证明，张太后别看是个女人，那真是神机妙算，她所担心的事儿都成真了。朱祁镇登基之后，王振果然仗着皇帝的宠信，把持朝纲，胡作非为，差一点儿葬送了大明的江山。那么这个张太后何许人也呢？她又是个怎样的人物呢？咱们呀，还得简单的再交代几句。这张太后很了不起啊，历史上有女中尧舜之美誉。张太后是永城人，哎，也就是今天河南省永城高庄镇那附近。她是指挥使彭城侯张林之女，嫁给了朱棣的长子朱高炽，哎，非常的贤惠仁德呀。那么朱高炽被封为太子之后呢，张氏也就自然成了皇太子妃。可是啊，这个太子妃不好当啊，因为朱高炽的这个太子当得一点不舒坦。熟悉明朝历史的朋友都知道，朱棣不喜欢他这长子，因为朱高炽呢不太像朱棣，可能是啊他的消化系统有什么问题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天生的肥胖啊。您看在古代啊，要求帝王得有帝王之相。那位说什么是帝王之相呢？但这个又是见仁见智的。你比如说项羽威武雄壮纯爷们儿啊，那怎么刘邦当了大汉皇帝了呢？那刘邦当皇帝之后长刘邦那样的，那就叫帝王之相了。那再说朱元璋长得好看吗？据说啊，朱元璋的模样有一词儿叫七孔朝天。哪七孔啊？就脸上这七个窟窿呗，俩眼睛俩鼻孔一张嘴再加上俩耳朵眼儿。您琢磨琢磨，这七孔都朝天长着，这人长得好看不好看？可是人家是皇帝啊，那以后凡是长这样的也叫有帝王之相。再说到朱高炽，除了太胖，走路是一瘸一拐。哎呀，朱棣就不喜欢他呀，认为这孩子呢，不但性情绵软，而且没有帝王之相。朱棣喜欢谁呢？他喜欢自己的二儿子，叫朱高煦。据说在战场上啊，朱高煦曾经救过朱棣的命。所以呢，虽然已经立了朱高炽为太子了，但是朱棣对朱高炽平常很刻薄，对这个朱高煦啊总是赞赏有加。据说啊，朱棣曾经跟朱高煦啊说过这么一句话，说努力吧，皇太子身体不好的，多有疾病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言外之意，那你就是熬着呗，多再把你大哥熬死了，皇位就是你的了。所以啊，满朝文武也都在想，如果哪天朱棣把太子废了，皇位传给朱高煦，也是未尝可知啊。那么朱棣在靖难之役啊，哎，也就是讨伐建文帝朱允文的时候，带在身边的就是朱高煦，而朱高炽呢，就作为太子监国，留在北京。远在南方的朱允文也知道这个秘密，他的谋臣方孝孺给朱允文出了个计策，就是利用啊朱高煦和朱高炽的矛盾，来这么一招反间计。朱允文呢依计而行，给朱高炽写了一封信，劝他跟父亲朱棣决裂，归顺朝廷。那么这封信就由锦衣卫张安随身携带，去往北京交给朱高炽。张安临行之前还接到方孝孺的安排，说一路之上啊，你一定要到处宣扬啊，就说朝廷要招降燕世子。哎呦， 闹得是尽人皆知啊。朱高煦虽然在前线，那家里边也有谋士，跟他这么一通风，朱高煦心说机会来了，马上找了一宦官到前线报告朱棣，说世子和朝廷要勾结起来背叛您了，现在您可是腹背受敌呀，后院要着火喽。朱棣吓一跳，他在问朱高煦的意见，那朱高煦当然是煽风点火了，他说我早就听说呀，我这大哥跟建文帝的关系可不错呀，现在北京城都轰动了，我估计这个消息不会是空穴来风。也就在这个时候，朱棣呀，接到了朱高炽的一封信。这信是怎么来的呢？哎，这就是皇太子妃张氏，也就是后来的张太后，她的智慧了。张氏给朱高炽出主意说，朝廷给你来的这可不是信呢，这就是一把杀人的刀啊！不管这个信里边写的什么，只要你把它打开一看，坏了，你是非死不可。为什么呀？因为这就坐实了你跟朝廷是有书信往来的，就凭你父亲朱棣那个韬略，那平常疑神疑鬼的啊，他一定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，况且他平常就看不上你，你说你跳进黄河能洗得清吗？朱高炽一听有理呀，先妃，那你说我当如何呀？哎，依我看这封信你动都不要动，原封不动给燕王送去，然后你再给老爷子写一封信陈明实情，就让这个张安咱再派个人跟着带着这封信过去，只有如此燕王才能相信你呀。果然燕王朱棣接到朱高煦的信，又拆了朝廷的这封信，一看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他这才仰天长叹，嗟乎，差一点冤杀我子啊。他没杀呀，朱高煦可想杀呢。永乐22年，朱棣驾崩，朱高炽即位，张氏呢也就成为了张皇后。他跟朱高煦珠联璧合，共掌江山，勤于政事，日夜操劳，而且是夫唱妇随，恩爱有加，并且还平定了朱高煦的叛乱。哎，这也是历史上的一段佳话呀。可惜朱高炽在位不到一年就撒手人寰，死的时候才48岁。他死之后，太子朱瞻基继位，哎，就是明宣宗。因为这个朱高炽的庙号是仁宗，所以朱高炽、朱瞻基两朝合称为仁宣之治。那么张皇后呢，也就成了张太后。作为皇后和太后啊，张氏真正做到了摄政辅国。而明宣宗也是个短命皇帝，38岁也驾鹤西游了。临死之前，宣宗啊向太后和内阁三杨托孤。宣宗皇帝说，凡是朝廷大政需要请示太后方可行事。哎，其实这个意思啊很明显，就是要让太后继续垂帘听政。可是太后却坚决不从，她说祖宗之法不可破坏，国家大事只要委任得力的大臣呢就可以了，自己是坚决不再垂帘听政。那么宣宗死了之后呢，张太后又掌握朝纲，完成了平稳过渡，安排9岁的朱祁镇登基坐殿，内阁三杨以及英国公张辅、礼部尚书胡颖等等是协力辅政。那朱祁镇登基之后，张太后又变了，这就是张太皇太后。所以啊，一个张氏啊，是从朱元璋到朱祁镇的一部明朝历史。这么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太后，自然是全心全意的摄政辅国呀。王振想要钻空子抓权力，那是痴心妄想。不过王振不甘心，

金戈铁马，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德善摇来，才子佳人，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， 开始了。 一曲石灰吟，他托物研制，留下清白品格。一场北京保卫战，他力挽狂澜，却酿成千古奇冤。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第一季《黑虎奇案》，演播赵亮。 书接前文，明宣宗驾崩，朱祁镇继承大统，这就是明朝历史上的第六位皇帝明英宗。王振是卧薪尝胆呐、啊，终于成为了司礼监的秉笔太监。可是他非但不能染指朝政，每天都是如履薄冰啊，说话办事儿一言一行都夹着万分的小心。那就是因为这个张太皇太后眼珠不错地盯着他，一旦发现王振有什么野心暴露，哎呀，王振这小命是不保啊。而且这太后呢，今年已经80多了，牙口不倒，俩眼倍儿亮，身体倍儿棒，说话是声如洪钟，办起事情来是雷厉风行。王振一看可坏了，看这样啊，就是我死了，这老太后都死不了。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我不能让这老太太一天天老提防我呀。要说每天就想着找我的毛病，挑我的错，那早晚我得落她手里。我得让她呀对我亲近起来，对我不设防才行。嗯，怎么讨好这老太太呢？可犯了难了。到了这一天，机会来了。 太皇太后，您老人家还是听我一句劝吧，钦天监的官员都已经禀告过了，这是我大明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雨，我看呐，您还是别去了。 那不行，这已经定好的法会我必须要参加，如果我不去火神庙，何人为我大明祈福，保佑大明万代永传？ 太皇太后一片诚心，我想上天自会知晓，依我看不如就在慈宁宫的大佛堂办此盛会。 乱讲，那佛堂供的是释迦牟尼，今日拜的是道教三清，岂可乱来？快别啰嗦了，赶紧收拾出发。 我的老祖宗，这雨太大了，这一路到火神庙少说也要几里的路程，微臣怕雨大水深，恐有不测呀。 禀太皇太后，老臣来了。哎呦，这雨可太大了。 杨大学士，你快劝劝老太后吧，这么大的雨，她一定要到火神庙参加法会。 哎呀，不妥呀，太皇太后，这京城百姓都在说今年是怎么了，雨水不断，尤其是今天，龙王爷这是要水淹我京城吗？老臣刚才和顺天府的官员查访了京城各处，很多道路积水泥泞，根本无法通行。太后此时出城， 我怕遭遇危险呐。 你们这是怎么了？我大明刚过上几天太平日子，你们一个个都如此贪生怕死，畏刀避剑，再危险有当年先帝洪武爷打江山危险吗？我今天非去不可。 这太皇太后，微臣以为如果是要举办法会，那就要十分隆重，以显我皇家威仪风范。可是您想啊，这么大的雨，且不说随行的太监、女官、宫女，就是王公大臣都得跟着浇成落汤鸡呀、啊、就是旌旗不倒，也一定会颜色掉落，参差不齐，仪仗不整，威严扫地，这岂不是对三清圣主不敬吗？太皇太后向来识大体、顾大局，还是请您老三思啊。 从内廷到火神庙这一路，难道就没有什么办法能过去吗？你们这是懒政。 臣知罪，可是大雨倾盆，这是不是也是上天的警示啊？ 今天就是给我下成水帘洞，我也得去。 大学士，你说说这可怎么办呀？ 是啊，太后这一路再赶了风寒， 太皇太后 得不偿失了。 老奴不才，有个法子，不知当讲不当讲？ 哦，王振，你且到来。 太皇太后，您修道礼佛，不为自己，实为大明江山，能有如此境界，实属吾朝之万幸。方才郑太傅说的对，这大雨啊，乃是上天的警示。不过依老奴看来，这非但不是阻挠太皇太后修道的信号，恰恰是为了考验您的诚心呐、 啊。得，这小子还火上浇油， 这还非去不可了。 我看他有什么办法。 你说的对，可是这些人都不懂我的良苦用心。 太皇太后放心，老奴今日一定要让您保持皇家威仪，一个时辰之内赶到火神庙。 当真？你有何办法？ 老奴不才，在家乡时曾结交当地方士，他们虽不能呼风唤雨、撒豆成兵，但懂得些天象观测之法。老奴才疏学浅，掌握些个皮毛，不想还真用上了。前些天老奴看着天气，西北有浓雾急聚之象，再想到太皇太后的法会大礼，就提早做了些准备，心想着此时用不上未必永远用不上。嘿，没想到啊，还真的用上了。 好啊好啊，没想到你还真有心，这才真是未雨绸缪呢。快去准备吧。 是，太皇太后稍安勿躁，老奴去去就来。 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今天我们司礼监带头要昂首挺胸，阔步前行，绝不能被这大雨吓住。 是，王公公遵命。 苍天有眼，今天就是我王振翻身的日子。 王振有办法吗？你别说，还真有。不到半个时辰，王振就让太监们弄了好几十块大个儿的雨布，再把这些雨布给它缝起来，做成十几个天棚。哼，这天棚下边能站上十几人乃至几十人都不成问题，你就再大的雨咱也照行不误。另外呢，派着小太监先在前面开路，遇到水深的地方先趟一遍河， 什么上坡下岭沟坎坎犄角旮旯，确保没有危险，再走太皇太后的仪仗。王振安排的是井井有条，忙而不乱呢。太皇太后呢，对王振也是赞赏有加。那王振怎么会这手呢？他真跟能人学过看天时？嗨，这是他胡说八道。王振又不是诸葛亮，哪会看什么天时啊？这就得说王振呢是个有心人。这几年呢，尤其是当下这一年，雨水很大呀。而王振注意到太皇太后又老是出城，人老了嘛，似乎内心呢就缺乏安全感。这两年呢，太皇太后逐渐就信道了，所以王振暗中就做了准备，哎，就准备好了雨布，心说呀，啊，指不定哪天我能用上，到时候你哪个大臣也没辙，只有我能解太后之忧啊。果然不出所料，今儿还真赶上了急用。在这之后啊，太皇太后对王振就没那么提防了，觉得这人不错，会动脑子，会办事情，比那些个迂腐严肃的大臣好用多了。王振心说，嗯，看来效果不错，我还得再拱一把火，为了能够抓权，我必须得把这老太太给你摆平。这天呢，王振来找太皇太后了，跟老太太商量说，您呐这么大岁数了，老往那个火神庙里边跑也不是个事儿啊，您信道之间老奴理解，但是修道也不必拘泥于火神庙嘛。您看咱这个慈宁宫不是有个佛堂吗？哎，旁边还有一个空着的屋子，老奴建议啊，咱们请下几尊道家仙哲，以后您的法事就在这儿做了，这多方便。太皇太后欣然接受，就这样呢，王振给牵头修了这么一间小道观，取名功德殿。这里边供着道教三清啊，玉清元始天尊、上清灵宝天尊、太清道德天尊。哎，道德天尊就是老子。这王振憋出心裁啊，除了这三位之外，王振提议咱们再供一位。供谁呢？就是这三清的授业老恩师红军老主。其实啊，在道教当中啊，那最高的神仙就是这三清了。正统的道教当中根本没有红军老主。王振这是从封神演义里边听来的。那这红军老主啊，是三清的师父，而且还是混元大罗金仙和女娲娘娘的指引者和监督者。你说这厉害不厉害？那意思就是啊，三清要是不听话没关系，还有他们的老师管着他们呢。你说这不胡来吗？此时的太皇太后已经被王振迷了个神魂颠倒，他觉得有道理啊。你想啊，红军老主坐镇慈宁宫，那比平民百姓、比其他的道观那要高一个级别，显示出皇家至高无上的威严。嗯，不错。那从此之后，这位太皇太后呢就沉迷于修道之事，对政务啊就比较懈怠了。其实主要还是因为第一年纪太大了，精力不如从前，再有太后也比较信任内阁，哎，自己也就逐渐放手了。可是他没想到的就是，王振可不是当年的那个仕途的小官了，没有了太皇太后坐镇临朝啊，王振已经开始扩张实力，染指政务。王振知道要想挟制内阁压他们一头，最重要的就是得掌握兵权。你说这不笑话吗？太监他能带兵吗？嘿，其实您看，从宋朝开始很多太监就领兵了，虽然武将是打仗的，但是太监代表皇帝呀，皇上对武将不信任，往往啊就用内臣去牵制武将，所以就造成了太监领兵的局面。 这是既尴尬又可笑，可又是无奈的现实。到了明朝永乐年间，朱棣呢把首都驻军的重任也交给内官和武将共同管理。按照朝廷的制度，这个北京的京营啊，一般由三大营来组成：五军营、三千营、神机营。三大营当中啊，都设有一位提督内臣，当然也有武官了，但是这个武官基本上也是属于从属地位的。那经营之外，还有大量驻扎在京城以外的地方部队，朱棣对他们也不放心。那您想，这很好理解，朱棣自己就造反起家呀，所以他看着谁，哎，都像脑后带着反骨。而且历史上的教训也让朱棣不寒而栗呀。想想唐朝安史之乱，那不就是地方军队骄兵自重，回过头来造了朝廷的反吗？所以永乐以来，皇帝都派太监到各地部队做监军。当然了，皇帝也不傻啊，他也怕这个太监跟武官勾结，形成藩镇之害。所以怎么办呢？一般来说，监军的太监都是临时派的，哎，过一段时间呢，再离岗，再调岗换地儿。那么最有名的太监领兵，那就是郑和下西洋啊。郑和据说当年有27000多军队，这被认为是太监领兵的开端。到了这一朝呢，王振那是牢牢地控制住兵权。有了枪杆子再跟内阁叫板，那腰杆硬是多了。而咱们说的山西的那个监军郭靖，郭公公，那就是王振的亲信太监，所以呀，根本就不换防了，也就驻扎在山西了。那么王振给他的任务，除了跟瓦剌眉来眼去勾勾搭搭，也是要留意于谦等等啊这些重臣的一个耳目，这是后话，咱们暂且不提。除了兵权呢，王振还要控制国家经济。要说明朝最有钱的官儿，一定是宦官。为啥？朝廷当中大量的内官呢，都被派往各地从事特别差遣。哎，有什么监督市舶的，有监督仓场的，有监督矿物的、织造的、烧造的等等。他们呢都是代表皇帝去的，可以通天。所以很多人呐，痛恨这些人，又怕这些人，管他们都叫没把的皇上。在外贸口岸，世伯太监就可以控制海外贸易，管理世伯的最高机构啊，控制海外贸易的叫世伯司。但是没用，因为还有一个世伯内臣公署。哎，这监督的太监自己弄一衙门，那监督仓场的太监也行啊。你看啊，这个各地的漕运的仓储啊，都归户部管，这国家钱粮嘛，国民经济命脉。但是户部之外还有一个内府库，就是太监在这管什么呢？输送给皇亲贵族的主要的库藏。也就是说，这是皇帝特派员，哎，专门给皇族管理特供食品的。除此之外啊，你像国家的矿产啊，包括税收啊，咱这么说吧，哪儿重要哪儿有太监。这些太监要想肥吃肥喝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底牌得厉害，腰杆得硬，就得维护司礼监王老都堂。所以您说王振的权力还小吗？那位说明英宗还叫英宗呢，一点也不英明。难道一说他就看不出来王振的野心，就任由王振的势力野蛮生长？你看，历史就是惊人的相似。就是清朝那位雄才大略、号称千古一帝的乾隆，怎么样？他不也逃不开权臣和珅的控制吗？其实这里边的逻辑啊很明显。一方面，明英宗和王振的感情基础非常牢固， 所以一般人你想弹劾王振那是万无可能啊。自打王振当了司礼监的秉笔太监以后，朝臣上表弹劾的还少吗？不管皇帝怎么批示，那都得王振来批诸啊，甚至盖章啊。您琢磨琢磨，这些骂王振的能不能好得了？另一方面，就是王振的政治对手也动不得王振，因为王振太聪明了。他最聪明的地方就在于，他始终把自己的利益跟国家的利益，或者说跟英宗朱祁镇个人的利益捆绑在一起。当然了，这还是因为感情基础与众不同啊。也就是说，王振让朱祁镇深信一点，我王振贪污那是替皇帝守财，我王振专权那是为皇帝管理国家，遏制权臣。还有一点，王振控制皇帝还有一个法宝啊。什么呀？就跟控制太皇太后一样，王振呢特别会利用道士。就在去年啊，太皇太后张氏皈依了道教了。不论是佛教还是道教，皈依的方法都差不多啊，要信奉三宝，受持五戒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妄语，不邪淫，不酒婚啊，而且呢还得拜一位道长为师。王振这物色了一位，就是那个号称是张三丰亲传弟子的三才道人张清风。这位也不知道在哪儿学的鬼把戏，一面帮太后修道，一面给皇帝配药，哼，跟王振是狼狈为奸，沆瀣一气。眼看着仁宣之治的政治局面就要分崩离析呀，这不是吗？眼下的这次大潮啊，就是要讨论确定这个道教为国教，尊奉张清风为国师。而就在此时，于谦回京了，他要率领那些正义之臣予以反击，这才引出了一段于谦金殿斗王振，成王亲征太行山。 听众朋友，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健康生活，幸福人生。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。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草原那草原，我可爱的家乡，马背呀马背雕生命的摇篮，你用圣洁的乳汁把我沐浴，你用圣罪孽，那朝下般的篝火给了我无限的温暖，那白云似的红袄为我抵挡多少风

醒了听众朋友们，今天的活动很特殊，如果您听到就千万不要换台了，因为今天是一档爱心援助的活动。 是的，那去过新疆的朋友们都知道，那里的石榴、哈密瓜、葡萄、苹果和西瓜都是非常出名的。特别呢是新疆阿克苏的大红枣，那里有充足的光照，昼夜温差近20度，碱性沙质土壤和冰山雪水的灌溉，使得那里的大枣形大、皮薄、肉厚，口感香甜软糯，好吃又营养。但唯一的缺陷啊，就是交通不太发达，运输不方便，好东西没有好的销路，就只能滞留在当地了。 是的，眼瞅着这满山的枣树啊，都挂着红彤彤的大红枣，内地的商人运不出来，当地的枣贩漫天砍价，枣农们是有苦说不出啊。那今天抢购时间，联合了新疆阿克苏的大红枣厂家，成本价直购，商超98元一斤的阿克苏大红枣，活动当中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，花199元订购5斤5袋，花到这每袋才39.8元，只有6000斤的援助红枣，仅此2天，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。 那说到红枣啊，应该算是家庭必备的食材了。平时用红枣泡个茶、煮个粥、炖个汤，又或者是放在办公室里，小困小饿的时候干吃两颗都是可以的。口感香甜软糯有弹性，吃起来有嚼劲，但又不粘牙不卡嗓子，全家老少都能吃。现在呢，打进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，花上199元，不仅可以订购5斤正宗的新疆阿克苏大红枣，而且还可以帮助到新疆的枣农们，何乐而不为呢？ 是 爱心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。 对啊，花199元就能订购到5斤正宗的新疆阿克苏大红枣，这在超市可是要花98元的，但今天只要39.8元，还能帮助到新疆枣农。目前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开始热闹了。 那看到手机尾号0918的朋友啊，是订购了15组。说到去年新疆旅游的时候，就想资助一个当地的孩子，听说今天活动可以帮助到他们，我就想参加一下。还有4743的朋友是订购了30组，说199元对于我们来说真的不是什么大钱，但如果可以帮助了别人，又可以把大红枣给家人和亲戚朋友分一分，我还是很愿意的。 看来咱们北京人还是有很多爱心人士的。 没错， 在此呢，我们也为新疆的枣农们感谢各位。您放心，新疆阿克苏的大红枣个顶个的都是好枣子，个大皮薄核小，咬一口啊甜的刚刚好，特别有韧性。再加上新疆水源有限，早晚温差大，日照充足，虫害也比较少，所以呢，我相信您订购了新疆阿克苏的大红枣，到年底啊，您一定还会来订购的。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，市面上一斤的零售价格是98元，一箱五袋呢，那就是490元了。但今天想购特别版的活动，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，花199元，直接是一箱五袋，划到每袋才39.8元。活动只有今天、明天、今次2天，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。 还有一位孙先生直接是订购了6套红枣，说朋友圈卖的新疆红枣都是50-60一斤，你们这划下来每斤才30几，价格是真不贵，但是还有些疑虑，能是新疆阿克苏的红枣吗？ 您放心，电台推荐的产品首先质量得过关才能上线。再次呢，这款红枣的外包装上呢就写着新疆阿克苏的字样，如果不信送货到府啊，可一并提供相关的检测报告，关键是啊，在最后一分钟时间之内才能享受到199元5袋的超值低价。40071061084007106108，每斤划算下来才39.8元，30几块钱就可以享受到20几次的红枣银耳莲子羹，30几块钱就能享受到20几次的红枣枸杞茶。所以啊，40071061084007106108，千万别错打漏拨了。 没错啊，导播提示，此刻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是全部满线了。 是啊， 那手机尾号5144的朋友说订购了20套送朋友的，和朋友喝喝茶都要几百元一次，今天送点红枣给他们，让他们也都献点爱心。对啊，想想看，30几块钱就是你一杯咖啡的钱，一张面膜的钱，一盒烟钱，而今天您可以订购到1斤的新疆大红枣，还能帮助新疆的枣农们。最后的30秒钟，加油拨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。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的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。 程咬金在长夜林外打败了大太保徐芳，官军扔下黄杠全跑了，程咬金就该回来。他没有经验，他以为杨林在队伍后边，他为了找杨林穷追不舍。徐芳和薛亮害怕了，丢了黄杠是死罪呀、回去怎么交差呀、我们得问问响马姓什么叫什么。这两人一边跑一边问，好汉爷，黄杠给你了，你还追什么呢？啊，你要是条汉子，你可敢报个名？你叫什么名字？程咬金想，好汉做事好汉当，怕什么呢？怕我就不结了。要问我们好汉爷叫程咬金，尤俊达，我们大响马360，小响马赛牛毛，告诉杨凌快快受死啊。徐芳和薛亮丢了黄杠胆战心惊，又是边跑边问的是顶风，所以程咬金报名的时候呢，他断断续续的听的，他们俩听成什么呢？程达尤金给听错了，还问呢，响马你们住在什么地方？我住在……程咬金突然明白了，不行，我住在武南庄，我要一说这响马要来抄家来，我娘不得被抓走吗？哎，不告诉你呀。就在这阵儿，朱能过来了，我的大员外，我的哥哥，快回去吧，你别追了。什么？黄冈到手了吗？都到手了，快走吧。哎，那好了，他学马走了。这阵儿啊，尤俊达早在林中看得清清楚楚，敌将一招未还就被打落下马，招弟兄们上啊。500喽啰兵一块出来，来到大道上，肩扛人推，把黄杠连夜搬上小孤山。嘿，尤俊达这痛快呀，没费劲儿啊，他高兴了，没把杨林气死。那徐芳和薛亮回到了登州，见到杨林一说，杨林气得怒发冲冠呐、胆大的奴才呀、你们太翻通了，竟然丢了黄杠，来呀，把推去杀。这俩吓得，爹呀，您杀我们呐，我们不冤，可是爹，我们得把事情说清楚，这不怪我们，响马太多了，铺天盖地呀、压塞牛毛一样，为首响马非常厉害。响马长什么模样？哎呀，电脸朱眉，赤发红须，虽然黑天在灯光下看得清清楚楚，他还报名了呢。啊，他叫什么名字？为首的响马叫程达尤金。呸，哪有这么个名字，百家姓里头没有姓程达的。我们估计是姓程名达，字尤金。老杨林暴跳如雷，来呀，给我点兵带马，本王亲自捉拿响马，夺回黄杠。是，有人答一声，刚要传令，旁边有人施礼，王爷 且慢，是谁呀？中军官高谭胜。高谭胜，你有什么话说？ 王爷，那响马劫了黄杠，不会在那等着您围剿的，等您到那，响马早就逃远了，您势必扑空。再说了，响马劫了黄杠，敢报名吗？恐怕报的假名字，上哪儿抓呀？老杨林手捻着胡须，沉吟半晌。哎，本王苦心筹办的黄杠，难道就这么丢了不成？那哪能呢？王爷，您切息雷霆之怒，我有办法。您呢，不如下一道军旨给济南府的将军唐弼，限唐弼3个月破案，找回黄杠，万事皆休。如若不然，济南府无论文武官员一律革职不用，官职高者充军发配到岭南，这样一来，济南府各州县必然全力捉拿，这黄杠不就找回来吗？杨林觉得有理，只好如此下了一道滚单，派人骑快马送往济南，叫捉拿劫黄杠的响马成达幽金。靠山王杨林的滚单下到了济南府，唐弼将军可慌了神了，因为滚单上说得清楚，限期3月找不回黄杠，拿不到成达幽金，济南府无论文武官员一律革职拿问。哎呀，黄杠是在历城县的境内被劫，那么历城知县蔡有德就应当责任最大。我呀，把这事儿啊推给历城县的知县，于是给历城县蔡有德下道命令，给他2个月之内拿住成达妖金，找回黄杠，若不然定然斩首不饶。知县蔡有德接了唐弼的折子，立刻把手下的2个班斗樊虎联名叫来了，给他们看了看唐弼的折子。二位，你们辛苦吧，限期1个月拿贼，如果抓不到，我就杀你们的全家。樊虎联名不敢怠慢，连夜打发手下的捕快查办，告诉这伙人限期10天啊。这些捕快班头啊都跑破了鞋底子了，10天到了，连个响马的影子也没有啊。10天一到，蔡有德着急，叫人把樊虎联名叫来询问怎么样了，找没找着成达幽金。两个人说没有，无有音信。蔡有德大怒，叫衙役打了他们2人30板子，命2人再查。又过了10天，蔡有德又把2人叫来问，还是杳无音信，又打了2人30板子。打完了，樊虎联名不起来。太爷，您再打30板子吧，省着下次再打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太爷，说实话吧，你就是打死我们，我们也抓不着成达幽金呢，黄杠也找不来。蔡有德说，哎，我也不想打你们，可是抓不住劫黄杠的响马，我也活不了，是没办法。难道你们2个就看着本县的脑袋搬家不成？联名说，老爷，我们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叫我们去呀，也是走形式，抓不着。你想，那响马可不是我等之辈呀。靠山王爷要往长安押黄杠，肯定派重兵武将押解。他派那么多人押解都被人劫走了，那劫黄杠的响马绝非是小偷小摸啊，定是武艺高强之人。我们这个小县，尤其我们这个当差的，也就是抓个小偷小摸什么的，我们能抓响马吗？蔡有德听了觉得有道理， 可有道理归有道理啊，拿不住响马找不回黄杠，这项上人头如何保住？他也害怕。二位要这么说我是非死不可了。樊虎说，老爷，我们给您出个主意，您想找回黄杠啊，您得求一个人。谁？只有这个人到，黄杠才能找回来，除非啊他亲自出马。你说谁吧？你老人家到济南府的衙门找唐璧将军，去借秦琼、秦叔宝，只要他出面拿贼，就没您的关系了。蔡有德一想，这话有道理。那秦琼是何等人物啊？他出头准行可又一样啊。现在秦琼不是当初在衙门里当捕快啊，是唐璧将军的棋牌官，如何能下来拿贼呀？哎，我给您出个主意啊，太爷，您需要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办，您就能把秦琼给借来。有道理，好吧，你们两个人起来吧，备轿，我到济南府走一趟。就这样，樊虎联名陪着蔡有德来到济南府衙门，递过手本见了唐璧。唐璧问，贵县前来，难道说这响马抓住了，黄杠找到了吗？蔡有德扑通就跪下了，哎呀，将军啊，门生前来就是为了此事，要想拿住响马找回黄杠，请将军把秦琼借给我，只有秦琼到我的衙门就能找回黄冈啊。唐璧听着脸呱嗒就撂下了。秦叔宝是我帐下的棋牌官，难道是给你当捕快抓人呢？哎呀，将军，如果找不回黄冈，拿不住响马，门生被斩首，将军您也免不了发配岭南，望将军深思。这个唐璧闻听，心里也琢磨，是啊，杨林急了，丢了那么多东西还在我的管辖内，我这官儿就得一撸到底呀，也真没有别的办法，好吧，起来吧。就这样派人把秦琼叫来，叔宝啊，现在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情，出了个响马叫程达尤金，丢了64万躺银和全套龙一共啊，如果抓不住这个程达尤金，找不回龙一共，我们济南府大小官员一个也活不了了，我们也没有别的招了。刚才蔡有德想借你到衙门抓差办案，我也不好意思，可这个事儿非你不可，只有你辛苦一下如何？这秦琼闻听嘴没说，心想这可糟了，在山东境内出了这么大事儿，这还了得，说不去那不行，顶头上司发话了，好吧，恐怕我有负众望啊，试试吧。就这样，秦琼跟着蔡有德回到历城县。那么秦琼是什么人呢？听《隋唐传》的人都清楚，可这部书还没说，我也得交代几句。秦琼可非等闲之辈啊，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，他的祖父就是咱们开书提到的南陈太宰秦旭，他的父亲便是马明官的总镇秦仪。隋文帝二发南陈，秦仪被杨林打死，秦琼当时只有8岁，母亲带着他以及家人秦安 逃回山东历城县。到这安了家，由于人口不多，秦母拿着管家秦安视为己子，排行老大，叫秦琼广，秦安叫大哥。这秦琼自幼聪明，习文练武样样都行，练武就跟哥哥秦安练，等到长大成人，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，尤其是家传的瓦面金装锏是招法惊奇，又有一身好拳脚，可谓马上部下长拳短打无一不精，又加上为人仗义，广交朋友，对母亲最孝，家又住在专诸巷，被人称作赛专诸四梦长，神拳太保双锏大，又因为他当捕快的时候武艺高强，破了几个大案，被提升为班头，所以后来人们又说，人家这匹马这双锏，那真是马踏黄河两岸，锏打山东六府，名气太大了，名气再大也有栽根的时候。有一年他押着七名江洋大盗走在中途啊，在长安临潼山茶树岗为救被贬的唐国公李渊检打杨广，杨广就是现在的隋炀帝皇上，当时他还是王子晋王。那次呢，秦叔宝打了杨广，救下李渊的全家性命，去山西公干，交了差之后往回来，因为路费穿资啊，被联名带走了，秦琼分文皆无，没有垫饭钱，又得了重病，就被困在潞州天堂县，实在没辙了，当锏卖马，他这匹黄骠马就卖到小灵官单雄信家，结识了小灵官单雄信，两人结为生死弟兄。单雄信本是绿林中东西南北中的总督头，为此向他介绍了绿林中的英雄豪杰。你看多有意思啊！秦琼是抓贼的，贼头单雄信还就把所有山东一带的这些个贼，也就是绿林中的英雄豪杰都介绍给秦琼了，言外之意你帮助关照一二。又因为秦琼不走运，造林剑减伤人命，他被发配到北平府，巧遇北平王罗毅，来了个二堂认姑亲，和罗成成了姑表弟兄，每天和表弟罗成在后花园传枪授剪，他又学了罗家的枪。又因为堂弟是北平王罗毅的门生，秦琼要回山东，罗毅写了一封信推荐秦琼回济南当差，这样秦琼就在堂弟手下当上了棋牌官。没想到程咬金结黄杠，蔡有德把秦琼又借回历城县。来到历城县，蔡有德说得明白，秦琼啊，论说你的官儿比我还大，但是现在没办法，你已经到我这儿了，我就得公事公办了，这也是怕死逼的，我给你15天查办结黄杠一案，捉拿相马。秦琼点点头说，老爷，我试试吧。秦琼回到家中，白天他没敢动，天黑之后回到自己内宅，才拿出来单雄信给他的绿林名单的花名册，他打开了这个簿子来查程达尤金，翻开之后怎么查也没这人，心想能是谁呢？这个人长个蓝靛脸儿， 那么在绿林好汉中谁长个这个脸？哦，我想起了齐彪齐国远，能是他？他住在大洋山，我到那瞧瞧去。第二天他骑着黄骠马直奔大洋山，二人见面之后，齐国远很高兴，寒暄已毕，来到了聚义厅，摆酒款待。酒席前，秦琼就问劫黄冈之事，你知道吗？齐彪说，二哥呀，这个事儿我知道，本来上二哥命我们去劫黄冈，就因为二哥您在山东怕连累了您，命我们务必啊离开山东再劫。嘿，没想到在山东境内不给你面子，有人劫黄冈，我还纳闷呢，能是谁干的呢？上二哥还说呢，谁这么大胆子？另外怎么不上他那送信儿呢？我们正查呢。那你说还有谁长个电脸朱眉呢？没谁呀。那么成达幽禁，我想起来了，东路头领尤俊达，能不能他干的呢？成达幽禁，哎，成达幽禁占尤俊达两个字儿，我看能不能跟他有关系？不能啊，他已经金盆洗手不干了。甭管怎么地，我到武南庄去找尤俊达问问去。秦琼打定了主意，带点路费离开了大洋山，直奔武南庄，回头再说程咬金。劫了黄冈之后，连夜把这黄冈搬上了小孤山，又怕官兵搜山呢，又把这金银搬到庄子里，他们挖了地窖，把金子银子就放到里边了。尤俊达懂啊，这事儿还了得了，他告诉程咬金，哥哥，从今天起你可就不能在我府里待了。怎么？你就住在地窖里了，渴了有人送水，饿了有人送饭，你可别上来。嗯，怎么把我送地窖里？那我饿了渴了找谁？您别急，那里有走线铃铛，你一拽铃铛就有人知道。为什么这么做？哎呀，这还用问呢，被查访的官人看见，要是查出来咱们死小事儿，咱们全村人老娘都得死。一说老娘，程咬金不言语了。行，不过劫了半天我也没见着黄冈啥样，能不能叫我看见呢？能看见，就在地窖里，你呀就睡在那儿，有的是金子银子，那我闷了呢，好办，你把银窍打开啊，从里边拿出金元宝来，你在地下磨愣，你只要把元宝都磨圆了，哎，这个东西就出去能花了。行了，就这样，程咬金可就进了地窖了。尤俊达还不放心，小孤山长叶林离我这只有几里地，官差很容易怀疑到我的身上，我怎么能够瞒过官差呢？ 听众朋友，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接下来